好，大家好。咁啊，呢个就系全新嘅节目啦。咁我哋个名字就叫做即系玩弄光景啦。咁呢个景其实就系通于即系古文里面啦，就冇一个影子嗰个影嘅。咁就用咗呢个景去即系表示咗个影。咁好多人即系古时嘅人都会觉得唔好玩弄光影，就系我哋唔好白费光阴，唔好嘥时间去做一啲无谓嘅嘢，一啲虚幻嘅嘢。咁其实电影本身就系一个虚幻嘅嘢啦。电影本身就系一个。更加是透過光去做的遊戲出嚟啦。咁所以我呢個節目呢就除了有我宇峰啦，咁亦都有我哋而家負責錄緊音嘅阿志喺度嘅。 大家好，係我阿志啊。 係啊，咁你大家都即係呢個全新節目啦，可能係第一集啦，亦都可能最後一集啦，可能係一個禮拜一集啦，可能兩個禮拜一集啦，可能永世都冇一集啦，所以就完結㗎啦。 可能一次完。 係啊係啊，咁呢個節目呢就大家都见到个录音啦，个情况系十分之差。 系啊，因为我哋喺室外嘅室内，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哋喺室外，但系有屏障嘅。 系啦、啊，有个顶嘅。 系啊， 有瓦遮头。 系啊，有侧边我哋又做埋屏障。 系啦、啊，即系有两条蛋散喺街边，无啦啦咁样黐咗埋个墙度挡住，因为我哋真系搵唔到地方去录啦咁样。 系啊，比较简陋啲。 系啦、啊，即系人手咁样揸住。即系你突然间到两个男人喺度，唔系屙住尿喎， 系啊， 面壁咁样，唔系屙尿，喺度企咗几个字啦，其实喺录紧节目。 其实我哋背住人群咁样录， 系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啦，即系我哋会继续，即系想继续录落去啦，咁就可能会个地方会可能再谂谂啦，会好啲咧。咁其实点解我哋嘅节目叫玩弄光影光景啦，或者叫做，其实就系即系讲紧一啲电影啦，即系无论系而家上映紧嘅电影啦，即系好多嘅网台节目都有讲呢啲上映紧嘅电影分享噶啦。 嗯 咁我哋就除咗係即係上映緊啦，或者係一啲好冷門嘅，甚或一啲真係冇咩人睇過嘅戲，即係總之我哋睇過啦，或者我哋可能未睇過㗎，啲有聽過啦。咁關於啲電影，我哋會有咩感受啊？或者啊，會延伸我哋諗下我哋其他嘅一啲例子啊，或者生活上面有咩問題，我哋可以想講啊，想提出啊，都會有咩？ 或者我哋諗下導演，即係拍嗰個導演嗰陣時諗緊啲乜啊咁樣，因為我信每一個導演拍。都系唔簡單噶嘛，咁佢又總有啲嘢想諗、想表達噶嘛，咁、樣，咁我哋可以吸收幾多，又或者經過我哋做唔做到佢想表達嘅嘢咧，咁樣。 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我哋中意講咩就講咩啊。 其實係啊， 冇錯， 叫發黑風啦。 係啦，冇錯。咁今日第一集啦，咁我哋就想講咩？其實講台灣電影啊。咁小弟啱啱去完台灣啦，咁樣。 我比你早半年啦，早半年去過。 咁我哋就即係想講下台灣電影啦，因為呢幾年即係除咗即係由應該咁講由海角七號開始啦，咁即係死寂咗幾十年嘅台灣電影突然間就起咗啦。我哋會見到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佢好多時就好多將一啲文化嘅嘢執咗落去啦。咁咁我哋今日想講嘅即係我主要就想講兩套啦，一套就係雞扒英雄啦， 一個就係陣頭啦。 係啦，主要呢兩套啦。咁可能即係講一下，可能如果有嘅咪講下其他例子都唔出奇。 係啊， 咁其實我一講，大家即係講講個故事講咩咧？如果大家冇睇過，其實雞扒咧，其實大家如果有去過台灣啦，或者有經過夜市都會見到一個炸到嘅雞扒。其實係雞扒嚟嘅，我哋所謂雞扒，咁佢哋叫雞扒咁樣啦。 以我所知，雞扒係呢個食。品好似系台灣先有嘅，即係其實係代表台灣夜市嘅，可唔可以咁講？ 其實呢啲係佢創出嚟咯，同埋即係夜市係好多嘅，周圍都雞扒，同埋係講明免切， 係係 一定係鄭伯哥嘅，係唔切嘅， 唔知點解咁大塊，香港揾唔到，唔知點解。 係一個人食咧係會飽死嘅，一人一塊啦，諗住啊，咁你一定大鑊，你就成雞你都唔使食嘅。咁一個故事啦，雞扒英雄啦，就其實講就係一個叫爆發夜市啦，其實簡單係一個夜市啦。咁但係就嗰、那個地就俾財團即係睇中咗啦，要發展成為商場啦。咁、當中又即係會用一啲黑社會啊、啲威逼嘅利誘之後又威逼嘅手段去逼你啲住户去即係啲租户啦去離開呢個夜市啦。咁最尾就透過一啲嘅團結啦、一啲租户嘅團結啦、其他夜市嘅幫忙啦，咁最終就即係打動咗個市議員啦。咁就即係投反對票就即係擱置咗呢一個改建嘅計劃啦，咁另外一套咧就想講就係陣頭。其實陣頭係咩嚟咧？陣頭咧其實就係、是台灣好多嘅廟會嘅，佢亦都好多廟啦。咁佢唔同嘅廟有啲唔同嘅廟會嘅時候咧，都有啲團體嘅表演嘅。 咁佢都係帶住公仔咁樣。 其实就类似，你可以理解就类似神打咁样啦。 嗯， 即系佢哋会请一啲孙悟空啊，请啊关帝啊，即系请好多唔同嘅神去上身啦。咁佢哋都有啲咁嘅装扮啦。咁就即系当然电影睇到大家系见到话靓仔靓女啦，好后生啦。咁其实喺真正嘅台湾阵头，你见到就系好多就系公仔人啦，纹晒身啦咁样。类似黑社会嗰啲啦，咁样所以就会做一啲神打啦，可能会做一啲好似嗰啲鱼嗰啲刺咁样，即系嗰个尖端咧，咪有啲刺刺出嚟嘅，即系佢会用嗰啲类似嘅棒啦，即系又唔系狼牙棍，即系类似系一啲鱼嗰啲鱼刺喺个嘴度伸出嚟嗰条咧，嗰啲咁样去打啲嘅身体啦，神打啦都系， 即系好似即系复活节嗰啲菲律宾人，即系 其实类似咪剑鱼嘅，有冇啲剑鱼嗰条啄啊？ 嗰啲 形状咯，咁啲棒啦，但系就爱嚟打下自己身体啊，或者好似嗰啲类似非洲嗰啲咧，嘴咪可以穿过去嘅，即系左边面嗰个面盒穿去右边，即系类似系做呢啲咁嘅嘢。 嗯， 即系血腥啲，但系呢个电影当然唔血腥啦。其实好励志嘅，就讲一队好霉嘅阵头队， 系 咁啊，一直都要，直情唔可以出团添。佢透過去攝入人哋啲隊度， 係啦，攝人哋嗰啲， 係啊，即係夾班啦、埋班咁樣啦，先可以表演到啦，先圍到身啦。咁啊，後期因為個團主個仔啦，就喺美國翻嚟啦， 就唔開心咁翻嚟，以我所知， 係啦，有啲不如意啦喺嗰邊。咁翻喺美國翻嚟之後，就即係佢因為學跑機我啦，學打鼓啦，咁就將一啲文化就溝咗落陣頭裏邊啦。 嗯， 多咗一啲搖滾啦，喂嗰個嘢啦，亦都多咗啲好似類似太古大人咁樣啦，打鼓啦。咁最尾就呢、這个故仔系都系真人真事改编啦，咁亦都呢度嘅阵头队就带住嗰个嗰、那个唔记得系孙悟空啦，定系哪吒嚟嘅？ 哪吒，哪吒嚟嘅好似。 咁就真系环岛游，而实上佢真系环岛游，亦都去埋沙漠， 撒哈拉 沙漠。 系啊， 咁呢个故仔就讲佢哋即系咁样环岛之后就多人认识啦，咁亦都有机会喺文化节上面去表演啦，咁俾人哋认识到原来即系阵头文化系点样啊？ 台湾嘅文化。 系啦，同埋即系话，我哋透过一啲嘅拼劲，透过我哋嘅坚持，我哋嘅努力，咁其实都可以得到人哋去认同啦。咁呢套电影，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其实台湾嘅电影好多时都系咁，佢我觉得佢好中，好懂得点样将啲文化咧系渗入去啲电影里边， 即系生活上 系好生活化噶。佢啲电影系阵头可能好多人睇过，或者台湾好半多人知道。雞扒大家食過啦，夜市大家去過，即係好多嘅文化其實係好引起到當地嘅共鳴。佢未必係好話我要衝向國際，我要俾全國際人睇，我要俾台灣人睇。台灣人拍嘅戲要俾台灣人睇，大家有感覺感受。 即係同香港調轉咗喎。 香港唔同啦，香港拍戲要合拍片啊嘛，要賺錢。咁啲合拍片咧就要俾大陸人睇。咁所以有陣時惡人冇鬼啦，冇妖怪啦，有妖怪冇鬼。系咁，所以嗰啲嗰时戈顿啊、陈嘉祥都讲啊，即系要拍嗰个画皮啊咩？ 系啊， 我嗰啲唔系鬼，嗰啲叫妖，系冇鬼嘅，咁冇黑社会啦， 或者就咩系发梦咯， 系啦，同埋嗰啲坏人一定要有恶报啦， 系啊， 即系设定风云，最尾啊刘青云一定要俾阿 JC 拉啦， 系啊， 香港版冇噶嘛， 系啊， 即系好多时就系即系香港拍嘅，其实就系俾内地人睇，反而就系冇咗一种本土啊，就 系 嗰种情怀。 本土文 化系啊，同埋佢嗰啲嗰一种文化咧，其实系唔单止系本地人睇系会有感受到。 嗯， 其实你外来嘅人睇到咧，其实都会更加认识嗰个民族。你会觉得佢嗰个民族好有趣，你好想去认识一下。 系啊， 即系你睇完阵头，你都好想去台湾真系睇下阵头噶。 我想啊，我点都喂，系咪个公仔可以系人都带得架咁啊？我好想即系想了解一下。 但我都系特登问过啲导游啊，但系就。其实系当然因为太血腥啦，咁所以就唔会有带团会去睇嘅。 哦， 系啊，即系如果大家想睇嘅，唯有就系、是、 自己去 啦。即系你上嘅 Facebook 啊等等啦，其实或者 Google 下 search 下咧，其实某一啲庙会啊或者嗰啲你 search 台湾阵头啊，咁其实都会有一啲阵头队嘅一啲 page 嘅或者一啲网页嘅。咁你就可以特登联络佢哋，话你几时庙会啊，你几时会出队啊？咁我可唔可以过嚟睇啊？或者我影相啊、录影啊咁样？唯有系用呢个方法就可以睇到就。夜市大家好易去啊，去到就可以去夜市试下啲饮嘢啊、食嘢啊咁样。 唔系，头先你讲话坚持咧，即系啱啱我谂翻系坚持。阵头音乐咧，其实我几印象深刻嘅。我坚持讲，我记得讲本来个 男主角队长嚟噶嘛，咁佢想谂住走，我唔记得咗咩事走啦。咁啱啱佢哋又要出 show 嘅，我叫出 show 啦，即系又表演咁样啦。咁咧个队长系离开咗嘅，咁咧但系佢离开咗，即系唔系离开晒嘅，即系佢个心都喺度嘅，即系喺后面默默睇住嘅。但系入边咧有个傻仔咧，就其实不停咁练鼓嘅，但系个个都觉得佢傻嘅。咁但系咧佢咧有一次咧无端佢应该道理上未对佢出场嘅，但系个傻仔咧唔知点解突然间推咗个鼓出去， 冲咗出嚟， 冲咗出嚟，跟住个个都跟住冲出嚟，就系咁起鼓打啦，好齐。跟住咧嗰一幕好似我谂三四分钟嘅，但系我睇到我都有少少眼湿湿噶，即系我觉得只要你坚持。唔覺得係傻就會 OK 咯咁樣。 其實即係好似我哋咁啦，即係我哋錄呢啲節目，其實都未必有人聽。未必話好多人聽，或者可能有冇人聽都成問題。咁但係即係我哋想即係分享我哋自己嘅諗法啦。 應該有兩個嘅， 自己我哋自己翻，我哋自己聽翻點樣？ 聽翻咁樣。 係啊，即係佢好多時咧，我覺得佢台灣亦都好受日本文化影響。即係佢好多時咧，好受啲漫畫啊，或者係一啲電影嘅影響。咁所以佢好多時就除咗你話啊好漫畫化啦，又誇張之外咧，其實另一點咧就係好講嗰種熱血啦，嗰種熱血啊、友情啊，一齊面對困難，最尾勝利啊。其實呢啲公式係日本漫畫都係咁樣。係 啊， 又星矢啊，即係嗰啲我哋足球小將啊，全部都係呢啲嘢，有南瓜嘅比較一齊努力咁樣。 同埋佢講熱血嗰只樣，佢講個理想其實唔係要講到好大啊。嗰、那個理想可能好細啊，只有你堅持去做，或者喂，我嘅理想就係可能出一個 show 咁樣，咁佢就即係堅持落去咁樣，嘥好多時間或者好多心力咁啊，就係去到做到，咁佢覺得好開心、好成功咁樣，其實令到佢會影響到其他人咯，咁樣。 其實佢而且咧，佢咁樣呢啲嘅電影咧，即係除咗俾你認識到佢之外咧，其實我覺得佢嗰個社會其實係有好處。即係我覺得係一種呢啲真正嘅國民教育嚟。即係你香港嘅話，成日搞國民教育啊、洗腦 啊，又話要俾咩書啊、咩進步嘅執政集團啊咁樣。即係其實唔使搞咁多。其實你好似日本或者好似即係學習日本嘅台灣咁樣，你做一啲係譬如大和號，日本嘅宇宙戰艦大和號，即係咩銀河鐵道999，即係其實佢呢啲從本零事啊，或者你想自從啊，佢全部呢啲其實都係係一個好嘅國民教育嚟嘅。佢教俾你聽，你要點樣做啊？你要唔好放棄啊！你要堅持啊！你要同你嘅朋友一齊努力啊！ 一齊向住個目標進發。 其實咁你個人嗰、那個咪會正面一啲咯。即係你睇到嘅，你覺得係一個娛樂嘅就唔係。其實我哋無論點解大人細路都中意睇漫畫或者動畫咧，其實受咗嗰種激勵。你覺得好有充滿力量。其實反而你咁樣，你其實無形中嘅你默默受住佢一啲價值觀影響。當然一樣啲大和號嗰啲好有軍國主義啦，但係其實你話對於自己本國嘅人民嚟講，我支持我自己或者我為咗我自己嘅民族自豪，其實就係我哋國民教育想做嘅嘢咯。係，呢個真正係對於自己國家嘅一種嘅尊重和敬意，係啊，即係比起你望到國旗要流淚啊，升國旗我要企直立喊啊，即係呢啲係完全係兩回事， 兩碼子嘅事， 層次高好多。 高幾班，高幾班，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加我哋，即係對於一個外國人嚟講咧，都會咁有興趣睇呢啲。同埋好多時佢講到咧，其實係會影響翻，唔止影響外國人啦，其實會影響翻本土嘅。譬如好似講《雞巴英雄》啦，佢講嗰個夜市文化啦。其實會，其實我都即係阿之前都講過啦，其實話講熔爐嗰度啦。其實電影係會影響個社會嘅。 係啊。 其實呢個都係嘅，即係佢會話一個文化點解我哋要堅持咧？點解我哋話講我哋講話發展？咁其中一個台詞咧，《雞巴英雄》其實就好即係影響到我，或者令好觸動到我咧。應該佢就話咧，即係有人行嘅社區咧，先係有生命。其實呢個嘢就係我哋好似成日我哋話領匯咁樣，起曬啲商場啊，或者啲大嘅地產公司，我哋全部去開曬啲大型嘅商場，都係引入啲連鎖店啊，或者國際品牌啊。其實你見到就係一式一樣，全部都係一樣嘅。係 啊，已經香港係冇特色嘅。 見到啲人都唔行街嘅，你話唔係喎？放假咩？好多人喎，其實可能路過或者冇嘢做，你逼住行嘅啫。 逼住唔係香港太細，要出一出去咁樣。 系啊，即系好多时就系话，即系一啲旧区啊，或者成日讲啊，一西北发展啊，西九文化区啊， 其實就係好多時佢就係諗緊個經濟效益啊，或者個形象工程啊，靚唔靚啊？或者我做唔做到某啲佢想達到效果啊？所謂推廣文化，但其實本身件嘢係冇文化，佢冇人嗰種元素喺入邊，佢冇諗到人究竟喺入邊。點解我要去咧？佢人入去嗰個地方有咩得著咧？我入去係咪真係生活咧？所謂社區其實你要個人，未必話真係要做咩，但係你要個生活先得嘅。 有人先有社區噶嘛？ 係啊，即係而家我最全部都係樓搭樓，樓搭樓，樓中間係有條路係俾你行。咁但其實你只不過係離開去翻工啊、上堂啊咁樣。其實嗰條路行其實唔係因為你嗰、那個有你嘅朋友啊，或者你。打下招呼啊，探下人啊，或者你嗰啲社區遊蕩下，見下啲街坊啊，即係唔係嗰回事咯、啊。 嗯，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即係會影響到，即係容到最尾點解影響到個法院判決咁樣？其實因為佢真係寫一樣嘢，其實真係社會需要嘅嘢。 嗯， 咁台灣電影其實好多時都係寫緊呢樣嘢。 唔係容到嗰個真係影響咗，即係現實生活真係再判多去有唔知加兩年定十年，我就唔係好記得，即係加有加監嘅咁 樣。因為容我其實就講緊一個聯辦學校啦，咁點知由校長到老師都係即係性侵犯啲學生啦，或者係即係暴力嘅對待啲學生啦。係由一個新入職嘅老師去揭發到呢件事，引起社會關注，但最尾因為基於佢嘅社會地位啦。基於一個即係法例上面啦，等等令到係呢啲即係侵犯人嘅人係即係得到一啲輕判咯，得唔到應該受罪懲罰啦。咁結果呢個電影即係上映咗之後，亦都引起咗韓國本土嘅一啲衝擊啦。 係啊， 好多人一定住翻 關注翻咁樣，跟住再攞翻嚟再去審過一次咯。 其實要達到呢個效果，就因為你套戲係有血有肉咯。 係啊。 即未必是話一定是真實故事或者改編自真人真事。即譬如今日英雄佢唔係改編自真人真事，佢唔係鎮頭，鎮頭係真人真事。但係佢一直係講個本土一啲有血有肉嘅人物。佢哋嘅生活，佢哋啲夜市點樣擺檔，係點樣互相去搶客，或者一齊喺度嘻嘻哈哈玩。佢哋一定有所謂嘅黑社會，但係啲黑社會原來都好搞緊搞笑嘅一啲level 低啲嘅黑社會啦。 即係佢有啲氣味喺入邊。 你覺得係有血有肉啲咯，即係唔似香港，即係香港一冇咗本土味道嘅時候，你會覺得係更加係好奇怪，光怪陸離，啲故事好似冇 格格不入， 同埋即係憑空捏造出嚟，間造造出嚟，咁所以就個感覺就係、是、即係你冇嗰種親切感，係啊，即係就算我自己係香港人都冇親切感。 冇，我中意睇，但我睇親香港嗰啲咧都冇。冇乜投入感，唔知點解越嚟越嚴重，發覺 同埋冇咗人嗰個因素咯，已經覺得即係佢始終可能由於合拍片啦，佢要過內地嗰、那個即係電檢啦，需要自我審查啊，跟住電影啊上唔上得咧？呢、這個對白得唔得咧？咁所以結果就嗰個人性化就冇咗， 冇咗好多掣肘。 即係你話拍攝導演點解話得罪喜劇，即係你會大家咁中意咧？其實就因為。其实粗口呢啲都系噱头嚟嘅啫，实质就 系 我哋啲人真系会咁讲啊。 系啊，系啊，我哋睇住自己，我 系 会咁讲。 系啊，因为我哋人啦，真系会咁样反应噶嘛。 系 啊，即系好似话佢合拍嘅，好似之前睇嗰套《春娇与志明》，即系第二集系《春娇与志明》啦。 系 啊， 系啊， 咁佢叫话即系躺下来咁样都唔得，都要 cut 嘅。 系啊， 咁即系呢啲就系即系就会好过分咯，我觉得。系啊，唔系佢，我觉得佢咁样嘅执咗好多文化落去咧，其实亦都会带动咗当地嘅旅游业。 嗯， 即系呢个亦都系香港好缺乏嘅。 嗯， 即系譬如佢今日英雄，我讲夜市啦，咁、 啊、 大家会去夜市睇下，系咪食下个鸡排先，系咪真系咁好食咧？咁样 系啊， 系啊，同埋会话譬如嗰啲漫甲啦，讲一个黑社会噶啦，其实漫甲只系一个码头嘅啫。咁拍完套戏，咁大家咪去整大个码头，大家去参观一下啦。 整下嗰條街咯， 係啊！你話抽得黑巴來一樣啦，即係喺日月潭裏面有個即係九族文化村咁，睇翻個原住民嘅生活。咁其實最入邊亦都有一啲電影嘅一啲特別嘅一啲場景嘅啲圖啊，或者係一啲相俾大家睇到咧，等人哋認識到啊，原來原住民山地居民佢嘅生活係點啊？香港冇噶，即係無間道，大家好受歡迎啦、啊。九七之後。咁大家唔會話特登去沙田睇下個佛寺，睇個關嗰兩個羅漢像先，啲一像工程馬急杯啊，走在前面講下先，去大雄寶殿講下先，你唔會又唔會話走去睇下 天台， 睇下天台咁樣，或者賭場好多嘅走去冰室啊 PTU 你唔会话特登睇完之后，我特登走去九龙壁西去坐一坐咁样。即系好多时就系因为你唔够，即系就算你用本土嘅一啲地方都好啦，始终大家嗰个对于地方嗰个感情系争啲咯。 嗯， 即系始终经过咁多年咧，其实有啲磨蚀嘅。 系啊， 系啊，同埋你话诶，头先阿志都同我讲喎，你话诶鸡扒喺度咧，你见到啲文化嘅冲击噶。 系啊，因为鸡扒其实佢隔篱对面嗰档咧系卖牛扒噶嘛，即系我谂个导演其实。雞扒是代表本土，牛扒是代表外國咯。佢一場戲咧就揾咗幾一團人嘅，就好似四個女士， 四五個， 係啊，四五個 內地嘅， 內地嘅， 中國嘅，係 啊，中國內地。咁佢試雞扒，試食雞扒同牛扒嘅。咁臨尾梗係當然係雞扒好食啦。咁其實我覺得其實佢係話俾聽，我哋本土有幾好咯。咁樣，但我覺得最格調位係有個內地人士喺度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哇！你哋做生意真係有良心啦， 有良心啦咁啊， 係啊， 即係好足料啦。 係啊，即係我突然間喺度諗，咦，好似有啲吊軌喎咁啊。 但其實就真係真喎，即係你睇翻台灣，即係飛現台灣嘅嘢咧，其實有品質保證好多。係 啊， 即係佢哋好堅持本土製造， 嗯， 即係自家製造嗰樣嘢。 嗯， 佢哋外來嘅食物咧，全或者衫褲鞋襪啦，任何商品咧，全部係打25%嘅税。 啊！呢、這個我唔知道。 冇錯，咁所以你喺台灣都有 Uniqlo 啊，其實貴過香港嘅。 哦，其實保護翻自己喎。 係啊，就算你去台北101，你去 Prada Gucci 想咧，全香蜜士多都好啦，全部係貴過香港。你嚟香港買好過去台灣買，即係好堅持係即係俾翻本土製作。 嗯。 係啊，咁所以你其實啲質素好多，就算你夜市啦，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女人街嗰啲嘅，你走去六合咧。佢賣衫褲鞋襪，佢都寫明係台灣製造嘅。咁你覺得啲料係 OK 嘅，即係你見好似女人街咁，但係佢啲料都好過你香港買大陸製造嘅衫褲。咁所以其實佢好堅持呢樣嘢 咯。所以我覺得係嗰一場係導演係有啲心思嗰一場戲。 佢都幽一默啦，即係話你啲好嘢。咁佢未必笑大陸嘅，只不過話自己啲嘢好。咁大家引申到係喎，好似另外一方面嘅皮樣好似爭啲喎。 所以大家睇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場嘅咁樣。 係啊，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好中意台灣電影嘅地方咧。 呢個其中即係其中一樣係咪？ 係啊，同埋即係嗰個旅遊其實都實在會令到即係台灣可以好多地方可以保存翻啦。 嗯。 即係我頭先講嘅漫甲啦，或者我譬如啲台劇啦，去講墾丁啦呢啲地方啦，其實除咗帶動當地嘅旅遊業，其實都係嗰啲地方可以保留。即係我哋成日頭先都講話啲地方發展啦，要拆嗰個夜市起嘢起樓。咁講老實講，如果你講商業價值，一定係高樓大廈、大商場個價值一定係高過社區。 嗯。 咁但係你其實本土嘅嘢係可以值得人哋去參觀。 係啊。 咁所以點解台灣可以留到咧？譬如啲山區啊、九份啊，幾啲全部都因為阿黃家衞喺度拍過電影啊嘛。就算你話喺台北嘅，佢有所謂嘅台灣，唔知台灣定台北時光啦。 嗯。 其實亦都係嗰陣時拍過一啲電影啦。 嗯。 咁我而家落嚟淨起翻啲紀念館啊，起翻個戲院啊，留翻嗰個咖啡廳。咁啊，因為嗰個戲叫咖啡時光，留翻個咖啡廳，咁啊執靚啲，咁等人哋嚟參觀。咁其實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嗰個場景。 嗯。 哦，原來嗰個環境係點樣啊？咁當然我哋香港就唔係啦。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咧， 一式一樣， 都係引入一啲大品牌咯，啲國際大品牌咯。咁、 嗯、 你就覺得冇乜特別。咁、 嗯、 所以你又話你話去啲商場拍戲咁樣，其實拍完都係咁樣，你唔會特登再去嗰個地方行咯。咁你嗰個亦都因為即係嗰個經濟價值亦都因為咁樣即係冇咗。 嗯， 係啊，咁你都更加即係令到啲地方消失咗。咁我哋今集咧就其實。都講到成30分鐘啦，係咯，咁我哋都25分鐘咁上緊啦。因為我都知道嗰啲錄音質素真係差啲，咁所以今日就簡短啲啦，錄短啲啦。 錄咁多先， 係啦，啱啱急救車嚟啲嘛，火速車啦嚟。咁同埋兩條即係茂利啊，企喺度錄音， 第一次應該第一次 錄音咧，就真係有啲怪象。咁我好啦，咁我哋今日錄咁多先啦。 好， 我哋希望即係之後都仲會繼續。有呢個節目啦，即係同大家即係互動光景啦， 大家分享一下電影啦， 係啦，咁好啦，我哋今日錄住咁多先啦， 好，係咁，拜拜， 拜拜。